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为了保胎，小西放弃了单位里的岗位竞聘，而孩子却最终没能保住，这让小西与何建国心绪恶劣。这时建国爹又打来了电话，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顾小西电话打来的时候，简家正在餐厅的包间里和人吃饭呢，加上简家一共是六个人，那五个人是陈兰、刘凯瑞、发行部主任，还有出版社总编和社长。饭局是发行部主任张罗的，严格说是策划的。我被包养的三年一书大卖，发行部主任便想更上一层楼，趁热打铁，组织一次陈兰和读者的见面会，为书的销售再添把火。鉴于上次签售的经验，陈兰对自己的市场号召力信心大增，发行部主任一提就欣然同意了，比上次动员他搞签售容易多了。但是发行部主任并没有因此就心情轻松，那市场号召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了。陈兰的同意才仅仅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读者，怎么才能把读者吸引来呢？仅靠陈兰的号召力绝对不够啊。40岁的一个女人，长相在作家里还算可以，拿到普通人里也就是中等啊，就算他不是中等是上等也不行。现如今货真价实的年轻美女作家都招不来人呢，何况一中年妇女乎？如此想下去啊，不知道哪根神经一动，想到了刘凯瑞。要是能把刘凯瑞作为读者请来，哎，他不就是陈兰的读者吗？他亲口说过，一向不喜欢女人写的东西，陈兰女士例外。要是能把刘凯瑞请来，这个见面会就算是成了。说干就干，马上与刘凯瑞电话联系。打的时候心里就没抱多大的希望，属于有早没早打三竿子的那个打。当电话中秘书小姐很职业很礼貌地说会把她的意思向刘总转达的时候，她就完全的不抱希望了。转达的意思就是婉拒呀。果然此后一天没消息，是快下班的时候手机响了。当对方报出姓名的时候，一开始他都没有反应过来是谁，后来明白了是谁的时候，感到是非常的惊讶呀。正是刘凯瑞的秘书小姐，说刘总同意出席。那一瞬间，发行部主任的那颗心呐，幸福的呀像花儿一样。好了，只要刘凯瑞来，这事儿就算大功告成啊，还能把请记者的钱省了。不，那记者应该是倒找钱才是啊。 刘凯瑞，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这天发行部主任很晚才下班回家，得抓紧把这事儿给安排落实了，免得夜长梦多。路上开车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一个问题，看来那个刘凯瑞恐怕真的是暗恋陈兰呐。原来还以为是记者们瞎吵。咦，好好好，太好了，有这样的铁杆强势读者，陈兰的书还愁卖呀？当下心里就又冒出了一个主意，见面会之后约刘凯瑞一块儿吃顿饭。读者见面会果然火爆，定的是2个小时，结果2个半小时才打住。见面会结束之后，发行部主任就将刘凯瑞、陈兰、简佳和2位社领导带到了这个早就预定好的餐厅里。简佳开始不同意安排这顿饭，认为没有必要。发行部主任指导他说，简佳啊，不，简副主任，咱得学会善解人意呀，要懂得给人陈兰和刘凯瑞创造机会，制造机会， OK？ 简佳就又说，那自己就不去了吧。发行部主任就急了，说你是责任编辑，你不去什么意思吗？说实话，安排这顿饭发行部主任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把刘凯瑞作为礼物送给他的2位社领导。让简佳去，除为让这一切显得自然、公事公办，同时还考虑到就餐人员的性别搭配，2女4男比较合适，只陈兰一个人单调了些。更何况简佳年轻漂亮，只坐在那儿不说话，她也养眼呢。简佳只好就去了，坚持不去反而会让人生疑。顾小西电话打来的很不是时候，餐厅刚上第2道菜，芙蓉杂烩。这是一家川菜馆，订餐馆的时候先征求，或者说只征求了刘凯瑞的意见。有什么忌口的吗？忌生猛海鲜。那喜欢中餐还是西餐？中餐。那您吃完饭之后要去哪儿啊？建国门附近。于是发行部主任就定下了建国门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同时心里对刘凯瑞越发的好感。他如果不是真的不喜欢生猛海鲜和西餐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他为人的厚道，为别人省钱，发行部的宣传经费有限呢。芙蓉杂烩是一道家常菜，热气腾腾，汤汁浓稠。一道菜上来，照例应该请席中最贵的贵客先用，贵客呢却把菜肴转向了简佳，笑着说，女士优先。席上有2位女士啊，她优先简佳显然是为避嫌呢。这是发行部主任的想法。简佳不肯优先，于是刘凯瑞便亲自动手拿筷子为其布菜。谁也不知道刘凯瑞此时的心情，除了简佳。一直以来啊，刘凯瑞酷爱同简佳吃饭，简佳爱吃饭，吃好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大的愁事儿，吃一顿好饭云消雾散。和简佳吃饭，与他这个有钱而没有胃口的人是一种享受。更绝的是呢，简佳不论怎么吃都不胖，属上帝的宠儿。他们俩一块儿吃饭，简佳吃，他呢看，兼着负责给他夹菜， 和副章。顾小西的电话就是这个档口打来的。此前小西已经把能找的人找了一个遍，谁也没办法在短时间里找到相关人士为他解决这个难题。难题难在必须是短时间内。扣在执法站的大货车上拉的是鱼。虽然现在天气还冷，但是也立春了，明天太阳出来一晒，弄不好就臭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小西只好给简家打电话，本来不想求的。自他当了领导，小西就觉着两个人感情上有一些疏离，绝不是小西妒忌，真的是简家变了。比如过去一块商量选题，简家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永远是你觉着呢，非常谦虚。他也应该谦虚，顾小西业务好，全出版社公认。陈兰那本书还是小西带着简家做的。因简家想晋升高级职称需要业绩，可是当了领导之后，简家立马就不一样了。前几天上家里给小西送工资，小西拿出他想的几个选题给他看，明显感觉出了那种不一样，再也没有一句你觉着呢，而是边思考边呻吟，边用手里的笔在小西的选题上做批注，这个不行，这个可以，这个嘛再考虑考虑。俨然领导的口气呀，还真以为地位高了，水平就高了呢。但是小西最终还是给简家打了这个电话，因为情况紧急呀，也是基于对昔日友谊的信任呢。简家在电话里的反应令小西欣慰，小西，你别着急，让我想想看看有没有办法，你等我电话啊。态度真诚，透着为小西所熟悉的关切。简家收了线之后，就打开通讯录，查看有没有什么可供利用的人选。发行部主任斜着眼看的，心里头很是不满。餐桌上总共六个人，有一个人分心分神，就会影响餐桌的气氛呢。更何况，人家刘凯瑞刚刚给你简家布了道菜，你就没看见似的，谢都不谢一声，尝也不尝一口，自顾接电话查电话，那不像话呀。简家感觉到了这不满，边查电话边跟发行部主任做了解释。不料刘凯瑞听了立即问是哪个执法站，得知是顺义，马上掏手机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个事儿。五分钟之后电话回复，跟刘凯瑞说事情办成了，让事主的亲戚去顺义执法站领人。简家通知了小西之后便起身告辞，说是要陪着顾小西去，顾小西流产术后才第二天，万一有事儿需要人照顾。都是实话，但是同时他也是想借机离开。这种情形下与刘凯瑞共餐，当着他的领导同事还有陈兰老师的面儿做戏演戏，太累了。没料到刘凯瑞也随即就起身了，说既然这样就叫我的车子接送一下吧。边说边打电话让司机把车开到餐厅的门口，而后呢就跟着简家出去了，令剩下的四个人失落。发行部主任是在他们走了一会儿之后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事儿让司机接送一下就可以了吗？给司机打个电话不就成了吗？刘总裁何必要亲力亲为呢？洗衣机轰隆隆地转着，灶台上的砂锅咕嘟嘟地响着，房间已经是收拾一新，何建国仍然两手按着抹布撅着屁股 擦地板，腰都疼了。本来他说他去顺义，小西想了想说还是自己去，关系是自己找的，万一有什么事儿，何建国还得再找他，他呢就还得再找人，是更麻烦。这种事儿啊，快刀斩乱麻为好。于是决定小西去。放下电话，何建国就赶回家了，回到家抄起家伙就干活，一直干到现在。五分钟前接了个电话，那个大货车司机打来的，说是事儿办完了，挺顺。不知为什么小西一直没电话来，他也不敢主动打电话问，只好闷头的在家干活，擦干净地板，洗了抹布，晾上，看时间差不多了，开始炒菜。最后一盘菜炒好了，门开的声音就传来了，赶紧的端着盘子出去，正是小西。心里头一阵高兴，一手端盘子，一手夸张的向餐桌方向做了个手势，娘子请用膳。餐桌上一桌子的菜非常漂亮。顾小西看都不看一眼，鞋都不脱，直奔着卫生间就去了，在何建国擦得锃亮的地板上留下了一串的脏脚印儿。进到卫生间之后，砰的把门就关上了，家里仿佛就没有何建国这么个人。何建国自我安慰说，也许是他尿急顾不上了，把手里的菜就放到餐桌上，转身上厨房去端砂锅。砂锅端上桌之后，小西从卫生间出来了，何建国目光殷勤地找小西的目光，小西呢仍然是看都不看他，径直就进了卧室。进到卧室之后，两只脏鞋一蹬，直接就倒在了床上。何建国跟了进来，低声下气，我老乡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事情办得挺顺的，车已经放行了，也没罚款。哎，他说呀，改天请你吃饭。 没那个闲心。 何建国不屈不挠，继续讨好。哎，你要是累了，那就先躺会儿。哎，盖上点儿，那小心冻着，你看。拿起一件外套，往小西的身上盖，被小西一把就给周开了。用劲大了点儿，外套袖子打到了挂在床头墙上的镜框，镜框里是两个人的结婚照，结婚照落地哗啦一声，玻璃就碎了。何建国咽了口气，不声不响的拿来扫帚簸箕收拾，一不小心玻璃碴子就扎着手了，顷刻间就冒出一个大血珠子，他哎呦了一声，略微有些夸张，以期能够引起小西关心注意。岂料啊，顾小西纹丝不动，侧身躺在那里，聋了哑了一般。何建国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小声嘟囔了一句，小西给我们家办点事儿，你就这样，至于吗？小西闻此，腾的一下子，从床上就坐起来。何建国，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我问你，是你说的那车主和坐车的人是亲戚，是不是？结果到了那儿，我就跟人掰扯，说他们不是盈利性拉人，是亲戚。人家说，那人我们两头分着扣着呢，不相信我带你们去问呢，结果车主和车上的人根本就不认识，明明白白的非法拉人呢。当着刘凯瑞简家的面啊，我这脸没处放没处搁的，要是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什么人呢啊，不仅撒谎还耍赖。何建国， 你让我帮忙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骗我也就骗了，关键的是还骗了人家简家和刘凯瑞。 何建国立刻气短，凭直觉他就知道那大货车司机有问题。这话他当时之所以没说，是怕说了小西不肯帮忙，这时候只能是硬着头皮搪塞呀。那可他电话里确实是跟我这么说的。可他说他没有跟你这么说，到底是你撒谎啊还是他撒谎啊？何建国，你不是打包票说他是你们全村最老实的农民吗？最老实的农民都敢撒这谎？那是因为说实话吃亏太多。 哦，说谎就能占到便宜了啊？说谎更让人看不起何建国。其实你什么都清楚，你什么都知道，你就是想不管怎么样先糊弄着我去给你们家办事儿就成。至于我怎么样，我死我活，你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小西与何建国大吵，何建国负气离家出走。半夜，小西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小西的父亲骨折，何建国殷勤照料，任劳任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小西刚刚流产，建国爹再次打来电话，要求何建国为闯下祸事的同乡帮忙。建国再次低声下气求小西帮忙，通过简家刘凯瑞施以援手。事情顺利解决，小西却怒不可遏。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何建国是极力的隐忍，力求息事宁人。吃饭吧，别生气了啊，以后他们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吃饭吧。啊，不吃， 不饿，气都气饱了。 小西，你还要我怎么样？要我给你跪下，替我们全村父老乡亲给你跪下，说今天可是亏了你了，要不我们村的那辆货车可就全瞎了。 嘿，你还好意思说风凉话啊，你大概早忘了今天是我术后的第二天了吧。 何建国有点不管不顾了。 什么术后啊？人流术后。我们村的妇女做人流完了，是自己骑上自行车从卫生院回来，到了地头自行车一扔下地干活。 我和他们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压根就不是一个品种。 闻此言，何建国双眼瞪得要冒出火来了，血脉喷张，双拳举起。谁说只有动手打人才是家庭暴力啊？如此恶语相向，难道不是家庭暴力的一种吗？前者打击的是肉体，后者摧残的是心灵，二者相交，后者重。当然他最终没有动手，暴怒之下理智尚存。如果二人利用各自的优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日子就别想过下去了。但是不动手光动嘴，他又不是顾小西的对手。一，小西是女的，有先天性生理的优势。二，他是中文系毕业，有后天的修养补充。可是呢，又不甘就这么认输，只好踩36计之上计，走。说走就走，当下找出一个双肩包来，开始收拾东西。打开柜子抽屉，找到自己的衣服，抓出来，成团的往包里塞，同时嘴里着吧，好好好好。说得好啊，我这样的品种配不上你，配不上趁早走，别高攀。小西不吃这套。 呵，你还来劲儿了你，合着我帮你们家帮你的忙还帮错了。早知道这样我这是何苦啊，今天看病明天扣车后天还不知道又有啥事儿呢，我能管的管，不能管的也管，没想到头来还得看你的脸色啊。 顾小西，谁看谁的脸色呀？你以为我愿意求你吗？你知道每次求你我得下多大的决心吗？今天接到你的电话说要去执法站，放下电话我就离开了公司，班不加了，工作不管了，立马上街买菜，回家做饭，收拾屋子，垃圾倒了，衣服洗了，地擦了3遍，为什么呀？为了讨你的好啊，为了让你回来高兴一点，别生气，别找茬儿。 我伺候我们老板也没这么小心。 说得好，说得对，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一步到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你现在对我就是这样的。跟你说何建国，现在哪天你要对我好一点，我这心里头立刻高度的警惕。你又有什么事儿了？远的不说，那年春节那天你下班回来给我买了一把百合花，我当时心里就想，哼，他有什么事儿？果不出其然呢，两个小时之后你就跟我说你妈想我了，想让我春节跟你回去一趟。小希，你还有脸说这个呀？说这个我就来气。我妈让你春节回去一趟过分吗？咱们俩结婚六年了，六年里六个春节你就上我们家去过一回，我是男的还在你们家过了两个春节呢，你是女的。何建国，哪条法律规定过年女人一定得回婆家呀？这不需要法律规定，这是人之常情。哼，爹妈跟儿女要钱也是人之常情。哎，不仅是人之常情，还是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何建国，什么样的赡养义务啊？郭巨买子事，割骨疗亲事，还是卧冰求鲤事啊？一连串的事令何建国全无招架之力，偏偏这时候他的双肩包在吵架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装满了。说实话，他本来拿包收拾东西也就是个姿态，并没真的想走。盛怒之下也没忘小希现在需要人照顾，但是对方是如此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得理不让人，根本就不给他一个台阶下。现在呢，包装满了，什么都塞不进去了，怎么办呢？只能背上包走啊，没有再赖着不走的理由了。随着咣的那声关门声，小希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下来了，又委屈又担心。委屈的是啊，医生说让卧床休息三天，他这床还没捂热乎呢，就得为建国他们家的事儿往外跑。那么冷的天儿，跑到顺义流产手术之后才第二天，一急一跑，下面的血一股一股的流。回家进厕所一看，血不仅把卫生巾浸得滑溜溜的，再无一丝的吸纳余地，还把他的衬裤、毛裤、外裤一并的浸透了。幸亏外面穿的是黑裤子，没想到啊，到了家以后没得到安慰不说，何建国他还生气，还离家出走。同时又不能不担心，天这么晚了，这么冷，他北京又没有家，他能上哪儿去呀？小希等了很久啊，何建国音讯全无，他就绷不住了，给何建国打电话。片刻之后，那优美忧郁的铃声居然在家中响起来了。小希就无计可施了，只能等，坐立不宁。天这么冷这么晚，他能上哪儿啊？手机也没带，真的要是出了事儿，找都没地儿找。又安慰自己，不会出事，他一个青壮男子还会跆拳道，真出事儿也只能是别人出事儿。但是要是他喝酒去了呢？他一生气就喝酒，又没有什么酒量，一喝就高，万一醉卧街头。 想到这儿，小西就不敢往下想了。何建国这会儿的确是在喝酒呢，知夫莫过期。在街边的一个小饭馆里，桌上一碟花生米，一碟拍黄瓜，几串羊肉串，一瓶小二锅头，双煎包扔在一边，一边喝一边对服务员大呼小叫： 你们这花生米是用什么油炸的？地沟油吧？怎么吃着有股哈喇味儿啊？ 服务员说可以给他换一盘，他立刻摆手： 得，不用换了，我都吃这么多了，少算点钱吧。 惹得小馆里所有的人对他侧目。快一点的时候，家中何建国优美忧郁的手机铃声突然就响了起来。小西扑过去接了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陌生的男声，是警察，说何建国因醉酒被送到了某医院。何建国的身上总是带有名片，肯定是那名片给警察提供的线索。小西打车赶到医院的时候，何建国正躺在医院急诊室输液，还没有完全糊涂呢，还能认出小西是谁，当下就拉住小西的手，又哭又笑： 我要是死了啊，我要是死了，小西，我死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小西没说话，跟一个醉鬼有什么好说的呀？脸却是止不住发烧啊。输液室里十几二十几号人呢，心里头一个劲儿的希望何建国闭嘴。何建国呢，还就是不闭嘴。 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来烦你了，来烦你们家了。 说到这儿，突然就闭了嘴了，把那只闲着的手伸进衣服内兜摸，摸了半天，摸出一个小本本，塞到小西的手里，笑眯眯地说： 送你呀，东西。 是一本存折。他接着解释： 这是你老公留给你的遗产，记住，上面的钱得给我们家一半。对了，还有密码，多少来的？ 那天夜里，何建国闹腾了一阵就睡了，一睡就睡得完全不省人事。护士说他不会有什么大碍，睡一觉就会好了，明天可能会头疼，有一种新加坡的头疼片，效果不错，除了止痛还有镇静的效果。次日早晨，何建国醒了，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一句话没说，背上包，牵着因一夜未眠而脸色苍白的小西就走。走到医院门口打了车，一上车就把小西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小西哭了，何建国也哭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小西没对家里说，说了没好处还有害。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然如一间八面来风中的小屋，摇摇欲坠，再也经不住任何外来的干扰。哪怕这干扰是为着他们好的名义，但这事儿到底还是让做医生的妈妈知道了。由于小月子没做好，到日子了，小西还是流血，只得上医院查。医生当然要问呢，医生问他，他就不能不说呀。于是就说了术后第二天经历的所有事情，跑顺义做看护等等等等。于是妈妈就知道了。 这次妈妈什么都没说，而据小西的经验，妈妈不说比说还严重。说说明他对他们还抱有改变拯救的希望，不说就是对他们，或者说对何建国死了心了。小西的分析一点都不错，小西妈真是对他们死了心了。结婚六七年七八年了，一直是这样吵了好好了吵，这没什么，他和小西爸也是这样，大多数夫妻都是这样。但是女儿这一对儿与大多数夫妻又有着质的不一样，那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根子无法消除。让何建国要媳妇儿，不要父母吗？不行啊。改造小西他也不行啊。那改造何建国的父母呢？那就更不行了，怎么着都不行，条条都是死路。可气的是女儿啊，死不改悔，都撞到南墙上了，为那家的人家连生育功能都有可能丧失，还不回头。是啊，他爱他，他也爱他，但是爱就是婚姻的一切吗？但他不想再说了，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选择的路只能让他自己走，哪怕是死路啊。一个星期之后，小西上班了，生活回到了往常的轨道。与往常不同的是，一到周末夫妻俩就开始紧张，去小西爸妈家怕他们烦，不去呢怕他们生气。他们已然感觉到了来自小西妈的冷漠，最后决定周末没事儿就去，去了呢坐坐就走，能不吃饭就不吃饭，能不住就不住，能过一天算一天。直到有一天顾家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地缓冲了小西夫妇和顾家的紧张关系。小西的爸爸骨折了，洗澡的时候滑了一下，腿就折了。考虑到小西这些天来的身体状况，当晚小西妈没惊动他们，由他和小航把小西爸送进了医院，拍了片子，打了石膏，并在医生的建议下留院观察。夜里，小航在医院陪了父亲一夜，早晨呢，小西妈把儿子替了下来。同时电话就通知了小西，让他们俩来一个陪一下小西他爸，他上午还得去病房查房。小西他们放下电话，饭都没吃就往医院里赶，两个人都去了。上午医生来看了在门诊观察的小西爸，认为他可以出院回家了。办完手续已经是中午了，小西妈查完房也来了。得知情况之后给儿子打电话，叫他开车接他爸爸回去。小西爸妈家是一栋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家住在六楼。小西爸去医院的时候是由小航背下楼的。背人下楼只要能背得起来就没问题，背人上楼可就不一样了。下车之后何建国抢着背小西的爸上楼。小西爸上了点岁数啊，有些发福，何建国才走到三层就累得呼哧呼哧的拉风箱一样了。这时候小航停好了车赶了上来，小西爸爸过意不去，执意让儿子背一会儿。何建国喘着粗气说，没事儿，别到手了。一直把老岳父背进家，背进卧室，背到了床上。 尽管何建国细致周到地照料着小希的父亲，过意不去的小希父母仍提出要请保姆，何建国再次主动请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